良苦，你总会对我多点在乎。我以为虽然爱情已成往事，千言万语说出来可以互相安抚，期待你感动。美在人情，美在生活， 正是唱出最美的声音，因为一零三三。 我没有所谓，反正爱情原来就是飘渺的感觉。我有所谓，有种滋味是唱过再也吹不回，和自己过不去，也求谁去爱你。我不过想付出，为何他要退去？有没有他没所谓，结不结合有所谓，都是情人不如一杯热咖啡。有没有爱没所谓，快不快乐有所谓，他带不走我们的全世界。我没有所谓，心碎该你的你怎么拒绝。我有所谓，没有失语，我想再下去会上位。我从来没后悔得到他一切，我好想去逛街，我要自己更美。有没有爱没所谓，痛不痛快有所谓，只要我要明天还会有人追。有没有哭没所谓，开不开心有所谓，我只在乎自己的感觉。 Oh go away， 去喝个醉，为孤单干杯，祝失恋万岁。有没有爱没所谓，痛不痛快有所谓，只要我要明天还会有人。 生命的不完全。